是啊，马上就是年底了，现在就是准备红枣的时候，趁着39.8买到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，是应该囤一点， 对 自己家爸妈家亲戚朋友走访做客送一点，又好吃又实用又有好寓意，红彤彤的新年，红火火的日子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 仅此一天的团购机会，拨打4007106108，一箱5斤的阿克苏大枣只要199，每袋低至39.8，自家吃送长辈，给爱人气色精神就是好。要吃当然选最好的阿克苏红枣，立刻下单，全国包邮送枣上门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关云长，世事如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10倍。 一把心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荣国府来了好几伙亲戚，贾母特别高兴，叫王熙凤摆酒款待招待亲友，酒桌上说说笑笑，非常热闹。贾母说，大家好容易来了，多住下日子，凤丫头啊，给他们安排住处。在这亲戚里有4位姑娘，这4个人呢、不但长得花容月貌，个个能填词作赋。贾宝玉非常高兴，又多了几个姐妹，诗社又添人进口了。在这4个姑娘里，岁数最小的、长得最出众的是薛宝琴。贾母喜欢，王夫人更爱，又是薛姨妈的侄女，和宝钗是叔伯姐妹。贾母让王夫人收宝琴为干女儿，就把她留在老太太的屋里住下了，把邢夫人的娘家侄女邢秀烟交给了凤姐。凤姐儿留个心眼儿，她怕日后有个照顾不到之处，挨她的婆婆邢夫人埋怨，就让秀烟与迎春住在一块儿。后来他发现这邢姑娘跟她姑妈邢夫人的脾气不一样，哎呀，温和厚道叫人疼。更可怜，她跟寡母过日，家贫命苦，后来每月也照迎春的份例给她一份，一个月2两银子。贾母呢，一直疼爱李纨，觉得她年轻守寡，领着孩子不容易，所以对她娘家婶子和2个妹妹另眼看待，来了也不让走，叫李纨带着他们娘3个住进稻香村。后文书呢，晋中侯石鼎被调到外省，待家眷出京，贾母舍不得史湘云，就把他接到家中和宝钗住在一起。又因为薛蟠外出不在家，叫他的兄弟薛科住在他的下处，王熙凤的哥哥王仁呢另有安排，不用我们操心。 就这个王仁可不是东西啊，你别跟他现在在这净说好的，等到贾府败落被抄，西凤一死，王仁要卖西凤的独生女儿乔姐给人做妾。要不说亲戚也有好有坏，都说亲戚朋友拉一把，酒换酒来，茶换茶，这话也不完全对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咱们单说薛宝琴。薛宝琴这姑娘到了贾府啊，贾母王夫人都喜欢她了不得，整天留在身旁说话，问长问短的，贾母还把最好的衣服给她穿。宝琴把宝钗和黛玉都给顶了，都知道贾母最喜欢林黛玉，因为黛玉不但长得才貌双全，又非常懂事，又有骨血关系。可是黛玉呢，性格孤僻，言语尖刻，不合群。宝钗长得雍容华贵，端庄舒雅，性格开朗，可是太圆滑，太有心了，叫人摸不透。宝琴呢，绝色姿容压倒群芳，而且天真活泼，清丽可爱，知识还渊博。府里的丫鬟老妈子都议论，黛玉虽美太瘦，宝钗虽漂亮太胖，唯独宝琴呢无可挑剔呀，这个小姑脸儿太美了。贾母想，要是宝玉和宝琴能凑到一起才真正般配，不知道他们有缘没缘。你说贾母都这么想，你说黛玉将来怎么能和宝玉成？这天早饭过后，王夫人、邢夫人、凤姐、薛姨妈都在这儿。贾母问宝琴今年多大啦，属什么的，问人家生辰八字。薛姨妈当时就明白了，老太太可能要给宝琴提媒啊。那么把宝琴给谁呢？要是真和贾府联姻当然好，可又一想不行，这孩子一小就由父母做主许给梅家，这次进京就是为完婚，怎么办？只好半吐半漏地告诉贾母，哎，说起来宝琴这孩子没福，虽说他跟他父亲三山五岳都走遍了，见了不少世面，也开了眼界，可是头里啊刚把他许配给京都梅翰林之子，转过年他父亲就没了，这不就是前年的事吗？他母亲又半身不遂了。他告诉贾母宝琴是名花有主。凤姐不等薛姨妈说完，连跺脚带叹气呀，嗨，真不巧，我正要想给做媒呢，既已许了人家老祖宗啊，这八字也就甭问了。贾母嘴没说，心里合计，嗨，太可惜了，看来是没有缘分呐。宝丫头哎，你投我脾气，这就是你家啊，缺什么少什么冲你俩嫂子要，闷了呢到园子里走一走，我一会儿就传话，叫他们都照顾着点。宝琴谢过贾母。宝琴的事儿在园中姐妹也是议论纷纷。这天众人都聚在恒芜院，在宝钗那儿。宝琴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来了，还没等进门，众人眼神刷集中到这衣服上。宝钗说，哎，琴妹快坐一坐呀，这件衣服是哪的，这么贵重，你怎么得来的？哦，姐姐，因为天凉了，老太太找这么一件送给我的。哎呦，怪好看的。香菱说，这是孔雀毛织的吧？湘云说，不是，不是孔雀毛的，这是野鸭子头上的毛做的，很珍贵。哎呀，老太太真疼你呀，你看她那么疼宝玉，也没给她穿，你说你哪辈子修来的福呢？嗯，这件衣服也只有你配穿，别人穿实在是不配，这叫宝剑赠烈士，红粉赠佳人，有衣服给宝琴。就在这么功夫， 琥珀进来了。老太太说了，请宝姑娘不要管着秦姑娘，她还小呢，她要什么东西只管要，别多心。宝钗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她转身跟宝琴说，琴妹妹啊，你说你哪点好把老太太哄乐了，这么好的衣服给你了，你乐去吧，恐怕我们委屈了你，我就不信我哪点儿不如你呢。说着话，宝玉黛玉进来了。湘云看看宝玉跟宝钗说，宝姐姐，你这话好像是说着玩，其实是真的，有人恐怕这么想。谁呀？没等湘云说话，琥珀一指宝玉，别人不能，只有宝二爷，秦姑娘夺了他的爱，你看那件衣服给秦姑娘穿了，二爷看着不眼热吗？湘云说，不会的，他不这样人。要说是心里不好受嘛，得是他。说的谁呀？林黛玉。宝钗赶紧说，不会的，我的妹妹就是他的妹妹，他比我还疼宝琴呢，对吧？林黛玉什么也没说，而是赶到切近，拉住宝琴的手说，琴妹妹是挺可爱的。宝玉感到奇怪，他知道黛玉素日小性，对宝钗有些嫉妒，老太太对宝琴这么好，怕黛玉心里不高兴。想不到黛玉倒挺大方，心中有些不解，他哪知道薛宝钗有心计呀，主动接触黛玉，黛玉病的时候天天探病，又送燕窝又送药，拿现在话说是主动团结黛玉，两人关系缓和，黛玉最近没犯小性。这宝琴特别聪明，她在贾府住几天，发现这些姐妹们都不俗，对宝钗都很和气，所以她自己也格外小心。众姐妹当中，林黛玉还是出乎其类的女孩子，更加亲近客气，这几个人一和气，宝玉暗自欢喜。薛宝琴、邢岫烟、李温、李绮他们的到来给大观园添了生机和活力，增加不少乐趣，总想在一起啊能聚一聚，没有机会。转眼已经进了十月，这一天下起大雪，这是今年头场雪。宝玉正在潇湘馆和黛玉说话，怡红院的一个丫鬟来了，给宝玉送了一件新型红毡斗篷。他说，大奶奶打发人送信儿，说下雪了，让你们两位过去商量明天作诗的事儿。宝玉说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去。贾宝玉披上斗篷，请黛玉和他一起去稻香村。黛玉呢，照了件大红鹤裳，系着条青筋闪绿的丝绦，蹬一双红色香牛皮小靴子，头上罩了顶雪帽，两个人一路踏雪而来。进了院子一看，众姐妹都在这赏雪呢，全都是一件件大红星星毡的或者是羽毛缎的斗篷，是真漂亮啊。唯独是邢岫烟出来件家常旧衣，其他人是狐毫貂裳。湘云的打扮成个小子，男装比女装还俏丽，进来就喊，快说作诗的事儿，这回谁做东啊？李纨说，你忙什么呢，忙忙活活的把昨天的正日子给过了，要是再到日子还得半个月，可巧今天下了雪，不如凑个社，又可作诗，又替他们接风，怎么样？宝玉说，好啊，只是今天晚了，若到明儿个雪晴了又没意思怎么办？大家看看天空，哎，这雪未必晴，就是晴了，这一夜下的也够赏的了。李白说，我也那么想的，但是这里虽好，不如卢雪庵，卢雪庵的雪景好，我已经派人到那烧地炕去了。要说做东嘛，这么办，每人凑一两银子，什么都够了，你们五个免了啊。一指香菱、宝琴、秀烟、李文、李绮。宝钗点头同意，好吧。就这样姐妹散去，到了第二天， 天刚一放亮，宝玉就爬起来，因为他心里搁着事儿呢，一夜没怎么睡，急忙掀开纸纱窗，从玻璃往外一看，呵，昨天下了一夜大雪，地下积雪一尺多厚，天上还在下着，就跟那搓棉扯絮一般呢。宝玉心里痛快，急忙叫人过来洗漱已毕，穿了件茄色多罗尼的狐皮袄，罩一件海龙皮的就像鹰膀子上花纹的外褂，系上腰带，披上玉枕蓑，戴上藤皮斗笠，登上唐木屐，忙忙活活的出来了。来到院外一看，嚯，到处是银装素裹，无有二色呀。远远的是雪压青松翠竹，山坡下妙玉的龙翠庵中有十几株红梅，浇雪这么一照格外艳丽。嗯，好一个琉璃世界，白雪红梅。就在这阵儿，迎面碰上探春。二哥，走到老太太那吃饭去，回来再去卢雪庵，好吧。兄妹两个搭伴儿来，到这一看，宝琴还在里边梳洗呢，众姐妹都到齐了。宝玉进来就嚷饿了，连连催饭，饭菜摆上来了。头一道大菜是牛乳蒸羊羔，宝玉刚要吃，贾母说不行，这东西是我们上了年纪的药膳，是胎里的，没见过天日，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，今儿个另外有新鲜鹿肉，你们等着吃吧。大家都答应，只有宝玉嘴急等不了，用茶水泡了晚饭，就这小菜野鸡爪子忙忙活活的吃完了。贾母说，哎呦，我知道你们今儿个有事儿，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嗯，给他们留点鹿肉留晚上吃的。凤姐说，你们吃吧，还有呢。湘云一听高兴了，悄悄跟宝玉说，哎，哥哥，有新鲜生鹿肉，不如咱们来他一大块，自个儿到园子里弄，一边玩一边吃，多好啊。好啊，宝玉说着跟凤姐要了一大块，命婆子先送进去了。等大家吃完饭离开了上房，进了大观园，直奔卢雪庵。远远看见有丫鬟婆子正在那扫雪呢。原来卢雪庵盖在了依山临水的河滩之上，有好几间房子，都是土坯房，茅草山的盖儿，篱笆帐子，窗子全是竹子的。夏天天推开窗子便可钓鱼，因为四面呢都是芦苇掩盖，竟是芦花，要不怎么叫芦雪庵呢？这个庵不是尼姑住的，而是指的小茅屋的意思。再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穿过去之后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，说明啊离惜春的很近。宝玉带着斗笠披着蓑衣一过来，丫鬟婆子都乐了，嘿，我们说呢，正缺个渔翁你就来了。后边姐妹叽叽嘎嘎的都进了小院，来到里边，嚯，这屋子好大了，东西屋还有套间儿。李纨等人来到东屋，准备出题献韵赏雪作诗，黛玉在旁边坐着，一扭脸儿，一看湘云和宝玉不在，旁边有人问，哎，宝二爷呢？嗨，他们两个别到一处，要到一处啊，准生出新鲜事儿来，他们俩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。黛玉一边说一边笑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李纨的婶娘走了进来凑热闹，悄悄跟李纨说，哎，方才我看见一个黛玉的哥和一个挂麒麟的姐儿，看着那么秀气，又不是缺嘴的，怎么商量着要吃生鹿肉呢？还说的有来道趣的，那鹿肉也能生吃。众人听了乐得前仰后合的，了不得了，快把他们两个抓来吧。黛玉也笑，怎么样，我的卦算得不错吧，准是云丫头闹的。李纨和探春可着急了，赶紧过到西边屋，哎，我说二爷，你要生吃肉啊，你就上老太太那吃，你吃一只鹿我不管，在这可不行，你要吃坏了我担不起。宝玉说， 谁说我们生吃了？没的事儿，我们烧着吃，哎，这还凑合。就看婆子往西屋里搬东西，什么铁炉子、铁叉子、铁钩子都拿过来了。李白说，小心扎了手，可不许哭啊。说着和探春回到了东屋。凤姐打发平儿过来说，她晚一点来，现在正发钱呢。湘云说，她忙你没事啊，别回去了，来凑一块吧。平儿也是个好玩的，一见这边烤肉觉得挺有意思，乐呵呵的凑过来了，褪下手上的镯子，洗了洗手，围着炉子先要三块，干嘛？烤着吃啊。那边是探春和李纨在商量作诗的题目和韵脚，烤肉的香味飘过来，探春忍不住了，嫂子你闻闻多香啊，你呀、啊、慢慢合计去吧，我也吃去了，他也过去了。呼隆，这些小姐妹都围着炉子烤肉吃，把李纨扔到这儿了，赶紧跟过来，哎，人都到齐了，你们几个快过去，还吃不够啊。湘云说，我吃这个才爱喝酒，喝了酒才有诗，今天要没有鹿肉我也做不了诗了。一抬头他看见宝琴呢，披着那个羽毛外衣在那站着呢，笑呵呵的看他，过来过来尝尝。宝琴晃晃脑袋，怪脏的，不敢吃。嗨，你尝尝吧。宝琴过来尝一小块，哎呦挺香的，他也坐下跟着吃。就这么功夫，凤姐儿披着斗篷来了。哎，你们吃什么好东西呢？也不叫我一声啊。哎呦这么香啊。他也凑过来吃。黛玉走到这儿一看，气乐了。哪来这么一群叫花子？哎，罢了啊罢了。今儿个卢雪安遭了劫数，生生被云丫头捉进了。我为卢雪安一大哭啊。史湘云闻听哈哈大笑，你知道什么呢？这叫能吃能喝真君子，是真名士自风流，也是伟大英雄能本色呀，你们都是假清高，才讨厌呢。我们这会子兴山不论，大吃大喝，回头却是锦心绣口好文章。宝钗笑着说，回头你要做得不好，就把肉掏出来，再把那芦苇子塞吧塞吧给你填上，就算完了这一劫。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几个人吃完了，洗了手，漱了口，平儿发现才刚啊摘下的镯子少了一只，前后左右找了一遍，踪迹全无。哎，我镯子呢？刚才我洗手放那怎么就没了呢？你们谁看见了？大家都觉得奇怪，没有啊，我们都没这地方啊。凤姐儿眼珠转了转，我知道他跑哪儿去了，快去作诗去吧，大家不用找，我保证不出三天自个儿出来，不出来平儿你冲我要。众姐妹这才来到了东屋。李纨说，咱们先连句儿，谁连得多谁算赢，谁连得少该罚，可得抢着答呀。好啊，小姐妹按照李纨出的题连句儿，连来连去，最多的湘云。哎，还是湘云连得多呀。黛玉说，嗯，这都是那块鹿肉的功劳。李纨扭头看看宝玉，二弟呀、啊、你又落地了。 宝玉说，我本来就不会连句儿嘛，我认罚。 大伙说怎么罚他？李纨说，我才刚看见龙翠庵的红梅很有意思，想折一只插在瓶内，可妙玉那个人不好打交道，我们很少跟他说话，就罚你去拿一只来怎么样？大家说好，罚得又文雅又有意思，宝玉也乐意去。他刚要走，黛玉湘云一起说，哎，外头很冷，先喝杯热酒再去吧。说着湘云抄起壶，黛玉递过一个杯，满满斟了一杯。湘云说，喝了我们酒要是取不来，加倍罚你。好啊。宝玉一饮而尽，顶风冒雪出门去了。